尽，有命中注定。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？我人的一生中，际遇常常有每飞每段都有感动。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。奇怪的是，地球记忆几千万。 竟然又会遇见你，